左晨瑞的评论犀利的地方还是挺多的，正好我们今天就着他这份点评来看一看我们上一轮的比赛吧。叶修从方瑞那儿拿过报纸后扬了扬说，随后不管是在上轮比赛里出没出场的，都朝着星星的战术室走去。一向冷漠寡言、独来独往的莫凡，这次好像都积极了许多，第一个就进了战术室，虽然神情依然是那样的漠然。战术室里，每个人现在都已经有了固定的位置，相继落座。在叶修进来后，就再没有人再闲聊了。投影幕被放下，而叶修坐到了一旁的电脑前，开始将上一场比赛的录像给调出来。 单人赛第一场，这个没什么可说的。百花那个孩子是太紧张了，这个问题。 叶修看了看星星这帮队友。紧张这个东西，如果说星星会有，那也只有某一个人了。叶修的目光转过，最后却是落在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新赛季开始是九月，学校开学同样是九月。罗辑这个重点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让他放弃学业，专攻荣耀职业圈，实在有些不甘心。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罗辑同学也已经深深喜欢上了荣耀。职业选手的身份让他放弃，也舍不得。左右为难、两头纠结的罗辑暂时是在学校的，比赛日有需要再自己飞往赛场。好在荣耀是电子竞技，罗辑就算不在队伍，只要在网络上也可以和大家一起配合训练。不过罗辑既然是在学校，当然有很多时间还是要用在学业上，并不能和星星保持完全同步。星星这边也只能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尽量安排在罗辑可以参加的时间，然后也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比如现在，罗辑人虽不在，位置上却摆个笔记本电脑，却是在通过网络视频参加会议，透着一股子诡异。 这个问题也没有太多能说的，主要是需要自己去克服。以我的经验的话，比赛的时候尽可能的集中注意力。不要想太多，会有一定帮助的。 叶修说道。 是是是。 笔记本里的罗辑发出声音，大家看着，个个神情古怪。 第二场是包子打的哈，包子，你看人对你的评分，给了你10到0分，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叶修说。 啊？什么意思啊？ 包子问。 意思就是开始打得非常好，但后来就打得不好了。 叶修说 ：“怪不得我会输。 ”包子一脸恍然，右手挥拳给了左掌心一下。 “我们来看看包子的比赛录像吧。 ”叶修说着，将包子对阵张伟的比赛录像打开。投影幕上出现了包子比赛的巨幅画面，而这可不是视频播放，是荣耀里内置的录像程度录下的文件。现在用专门的播放器打开。可以随便变换视角和速度。叶修直接将比赛拖到了包子和张伟相遇，张伟容颜平起手，包子直接墙里嬉戏飞过。上半段，左晨瑞给包子打了10分。什么是10分？完美无瑕、毫无破绽的发挥才叫10分。这换任何一个人来打分，10分都极难出现的。但是，作为可以给美貌打出10000分的左晨瑞，10分算得了什么？在这方面，他倒是毫不吝啬，像他黑人一样特别彻底。10分。叶修拿着报纸，一时间竟然不知从哪儿开口。包子和唐柔一样，都是从第10区开始接触荣耀的新人，两张白纸，叶修是亲眼看着他们在上面画满了内容。唐柔的画面线条清晰，思路明确，一笔一划，叶修都能看出其中的逻辑，看出唐柔的想法。但是包子的画面那就是传说中的抽象画，他的打法、他的逻辑和一位正常的荣耀选手极少甚至完全没有相近之处，但有时偏偏又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随着包子水平的不断提高， 在和他练习中，连叶修都有不小心着道的时候，而叶修也一直在试着努力去了解包子的思路，比如经常在和他练习之后一起复盘看看录像，就一些搞不懂逻辑的地方让包子自己来个解释。好多地方包子也挠头，显然已经忘了当时念头和想法。这倒不是包子脱线，荣耀对决节奏很快，很多时候的操作都是不经思考下意识就做出的反应和判断。能将一场对决中每一个细节都完全记清的，这样的选手并不多。在星心能做到这一点的选手叫罗吉，绝不是包子。虽不能全部得到答案，但只从一些包子能说上的地方，叶修听过之后渐渐开始觉得踏实。包子并不是毫无逻辑，是他的逻辑比较天马行空，这是与生俱来的想象力和观察力，这一点真是像极了当年的王杰希。不同的是，包子接触荣耀至今才一年多，而王杰希成为职业选手之前接触荣耀的时间远比包子要久得多，他的荣耀基础远比包子要扎实，所以王杰希的天马行空准确犀利变幻莫测，有魔术师之称。而包子受限于自己的功底，他的想象力有时会钻进牛角尖，最后闹出一些很幼稚的失误。彻底搞清楚包子的状况，让叶修也忍不住叹息，如果包子可以更早接触荣耀，有更长一段成长期的话，今时今日肯定会更加可怕。但现在才开始，到底还是吃了起步较晚的亏。包子固然有着不错的天赋，但是这里已经不是网游，相比起网游荣耀来说，职业联盟中个个都是才华横溢的天赋者，而那些称之为神的选手则又是这些天赋者之中的佼佼者。叶修也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早一些能发现这些人，或者他们早一些对荣耀产生兴趣，开始科学系统的练习，今时今日的他们会不会也已经是金字塔巅峰上的一员了呢？可惜没有如果，一切只能想想罢了。叶修现在也只能尽他所能地帮助这些后来者们加速成长，但对于包子，叶修能给的帮助已经越来越有限。包子的打法是特殊的，这是他独有的才能，叶修如果以荣耀常规技术的逻辑去要求他，那是对他才华的抹杀。任由包子施展他的独特，这是叶修也无法给予提点的。用句俗话说，接下来就要看包子他个人的造化了。所以对包子，叶修现在经常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帮他少犯错，那些明显钻了牛角尖的状况都会帮他提醒出来，以免下次再犯。而和张伟这场对决，包子上半场天马行空，下半场却回归平凡。和张伟正面相抗，在问及原因时，包子给出的答案着实让人无可辩驳。 啊，我血多呀， 包子说。一屋子都愣了下，想笑但又觉得没什么可笑。上半段占优拉开了生命差距，下半段不再使用什么手段，直接正面交换，这是非常科学正统的思路。就连猥琐流大师方瑞在擂台赛里对阵周光义，事实上也是这样的思路。 CD 大招流得手两次后，抢到生命优势后，立即就和周光义正面硬打了。 这个 叶秀也是迟疑了一下，把这场比赛拖到中段。 好吧，那我们就看看你血多之后和他的对决。 血多结果还是输给张伟，可想这一阶段包子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的。战术讨论会不是叶修讲课，这种时候都是自由发言的，几个新人还有乔一帆都比较沉默的，苏沐橙更多的时候在听，发现有被一起忽略的地方才会提出来说一下。今天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而叶修目前也不是主讲，在开始本场后半段的分析后，就成了方瑞和魏琛的双口相声了。 啊，这里这里，2分41秒那儿，迟疑了啊，照脑门直接一砖上去，你说对不对？ 魏琛指着投影幕上的比赛，那语气那模样根本不像是在讨论什么技战术，活脱脱的是在指导如何进行流氓殴斗。 说得对啊， 包子又在右拳打左手心，他最近酷爱这个动作。 迟疑也就算了，接下来不该后跳退让的，直接一个蓝山虎呢？ 方瑞说， 那倒未必，后跳之后应该接一个强力吸袭，也很威猛。 魏琛说， 强力吸袭，人一个暗影斗篷就把你兜下来了。 方瑞说， 所以需要先一个后跳避过暗影斗篷再反击。 魏琛说。方瑞稍愣了愣，很快反应过来， 靠，没出枪里吸袭呢，哪来的暗影斗篷啊？ 年轻人，料敌先机懂不懂啊？ 料你妹啊。 方瑞对这没下线的老前辈显然也没多客气。 包子别听他扯啊，直接蓝山虎妥妥放翻的。 呸，包子相信老夫，这里先后跳再来一个强力吸袭，看好对方的出手，打的就是一个时间差，绝对能给对方最大的惊喜。 惊喜我喜欢。 包子喜道。 嗯。 魏琛一脸孺子可教的表情点头。 节奏，要注意的就是节奏。 包子。 这时叶修叫了一声。 啊， 包子望向老大。 这里犹豫了啊，下回别犹豫，反应快点。 好的， 嗯，行了。 叶修点头。